格罗之离。我真的未试过听一首歌咧咁有共鸣， 畅快系嘛？怪唔知道，怪唔知得你话你唔便秘啊！我而家先知道。 畅快，但系都要提一声嘅，都要对住即系唔好意思啊，白母啊！虽然佢已经唔见咗佢白母30年啦，系咪 啊？我真系唔知 道。系啊，几岁佢阿妈抌低佢噶啦嘛？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可能真系。童年的經歷是會令到一些人想的方式有些問題。好了，講回了，到我3點多打給 Wiley 的時候，那就當時呢，對不起了，我真的要真心講句，我那一刻呢，我對於這個人呢，其實我就已經完全徹底改變了。我以前呢都可以當他是一個朋友。早你都唔知道，有时咧我同佢咧倾一啲内容，其实都唔系真系倾嘢嘅，即系纯粹咧可能揾个话题，可能倾紧新方向，或者倾一啲合作，或者倾下嘢。咁我约咗九龙呢个又一城，即系大水又一城 水务间嗰度， 水务间嗰个 Dan Ryan 咧，我就会同佢喺度吹水啊，食下午茶啊。一吹咧，我真系同佢可以2點鐘，真系由2點幾吹到7點幾食晚餐嘅。真系几次噶啦，我真系同佢都真系乜都讲噶啦，吓，亦都你谂下，其实呢行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啲咁嘅嘢咧？吓，唔多嘅吓，我都当佢朋友嘅。好啦，但系发生呢件事之后咧，咁我就打俾佢，我嗰刻咧，我真系觉得我冇办法当你朋友， 心如止水，突然间 唔系止水，即系我冇办法当你朋友嘅。即系第一，你朋友唔会突然间。剪走我嘢噶嘛？好啦，第二你唔通知我，第三你事后唔通知我，第四之后我嬲紧嘅时候，你仲要反过嚟，好似觉得系我唔啱咁样。好啦，咁我拎起，我当时仲要同自己讲话，嗱，你记住，你千祈唔可以有任何嘅情绪去闹翻佢啊！你只系你呢次嘅电话，你只系想知道点解。你会被人剪走咗咧，好啦。於是乎咧，我俾你听，我亦都系冇发到嬲，我亦都系冇闹到人。 即系其实你个心态咧，都有少少系想求知嘅啫， 求知嘅， 同埋睇下试下喺唔同嘅人口中可以攞得到几多嘢。 我亦都唔系咁谂，我纯粹就系知佢剪我嘢，咁我想知点解，好简单吓。咁于是乎一拎起电话，我就话阿 Wiley。嗱，我好记得系咁噶，阿 Wiley， 你记住咧，即系等于所有嘅语言唔系每一只字都一样，但系大概嘅嘢都系一样噶啦。就我同阿 Wiley 讲话，我话 Wiley 啊，我打系我打俾佢嘅，我系应该倾清楚发生乜事嘅嗬。咁咧嗱，我第一句讲完之后咧，我真系唔知道系咪嗰两日咧，即、就、系、是、我呢两位我以前视为朋友嘅人咧，真系唔知系鬼上身啦，定系食错药啦。咁阿 Wiley 咧，佢又调高咗4個 key 度啦吓，突然间讲。嗱，佢系乜嘢都冇引子，冇前言，冇 say hi， 冇任何嘢， 就升 key 噶啦， 就升 key 嘅，一嚟到就话。云海，唉，我都扮唔到咁高 key， 我都冇气。云海，你做咩唔信我啊？你做咩唔信我啊？嗱，我记住啊，我每一次重复嗰啲语言，唔系我重复个语言啊，喺嗰个 conversation 里边咧，阿 Wiley 每一句语言都重复3次噶。你做咩唔信我啊？你记住，我都冇气。我听住嗰时，我啲心谂，我第一下觉得。 咩事啊？你就系咁样啊？ 系啦，咩人？我心里边谂啊，我都冇讲出口啊。咁咧佢就话啦：几时有人俾你讲嘢啊？几时又唔俾你讲嘢？几时有人俾你讲嘢？哎呀，咁我已经当时心谂死啦，点解又发咗神经嘅咧？咁样好啦，咁我一路都喺度听紧，即系其实等于我听紧佢讲紧乜嘢噶嘛？讲真系嘛？好啦，之后咧佢话。我冇怪你、啊，我冇怪你、啊。嗱，呢句冇怪你系佢讲噶，唔系我讲噶。咁我话乜嘢啊？好啦，即系原来咧，佢嘅意思系咩咧？佢冇怪我咧。听完我嘅节目，发觉俾人剪完喺个 Facebook 度闹高层咧，佢哋觉得冇怪我。我当时心谂，哎呀死啦！点解好似我嗰个 搭错台、啊， 好似我嗰个逻辑同呢两位人士嘅逻辑点解相差咁远嘅咧？系嘛？ 咁我就之后咧，我话哇点啊？我话我俾人 cut 咗嘢，我话你哋事前又唔通知我，事后又唔通知我，要我自己去打去俾阿张文先知我节目俾人 cut。好啦，之后咧，佢讲咩咧？佢就话啦，我就问啦，点解嗰段嘢突然间会 cut 走咗咧？吓，好啦，咁咧。我唔想吊高四个 key 讲我好辛苦吓，我就咁讲佢嘅内容啦。佢就话啦：你啊，公器私用啊，你公器私用啊，你公器私用。我又心谂点啊？我公器私用，我嗱，我一间都讲会讲翻少少，今日嗰个内容系乜嘢？我发现喺香港社会六四事件嘅时间里边，发觉我哋嘅。某一个传媒，亦都受制于某一个传媒。于是乎，我将我个嗰个经历、亲身经历喺个电台里边讲翻俾个听众或者所有香港人知道，原来喺六四事件之后发生啲咁嘅事， 或者会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 系啦，或者发生紧呢啲嘢，被监控紧呢啲嘢，而突然间我嘅老细、我嘅商台嘅老细、我嘅903嘅上司，佢话我公器私用。好啦。咁我当时心里面呢就飘咗句出嚟，但我冇讲到出口嘅。我当然心諗吓，我公器私用。我諗如果903听晒由朝头早六点钟开始至到夜晚一点钟嘅节目。我諗如果讲公器私用。 咁样讲冇讲人，只係想讲话你有边一刻唔係听到冇公器私用嘅呢？ 唔係，我当时心里就如果是去到夜晚一点，真的不知道公器私用这个我排到第几位定是排到第尾呢、啊、即有几多 DJ 是明明出面接紧啲 job 之后就返电台讲。我、啊、明明嗰套电影是有佢录音之后呢就返电台讲呢套戏好睇。即、 是啊 啊、明明呢就 sponsor 咗啲乜嘢就返嚟就喺度讲。我諗我如果真係轮排背我公器私用，我真係唔知道我排到第几啦。 即係同埋呢，我觉得如果呢句说话是出于 高层啊， 电台人口中咧、啊真系有啲唔公道啊！ 唔系， 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作为一个 DJ 咧，全世界 DJ 都一样噶啦，就系、是、因为呢个 DJ 个个人嘅生活比较精彩，而且佢能够用佢把口，能够演述一啲佢嘅生活背景同埋生活嘅情操出嚟，于是乎就邀请佢喺大气电波当中，喂，讲你嘅生活出嚟得噶啦，冇乜嘢难度啊，就系讲你中意啲乜嘢啊，平时你生活见到啲乜嘢，咁就系节目噶啦。喂，邀请人哋都系咁样做噶噃， 唔系，即系我唔知道究竟佢系咪想用一个说法令到我知难而退啦。 啊、但系如果用呢个说法嚟到想退却人哋，即系作为一个 DJ 嘅话咧，咁就有啲拿过咯。尤其是特别出嚟高层啊， 尤其 是作为我唔系一个香港本地出。本土出产的传媒人 ,OK,、我在外国我都是这样长大的。 不是都是那句啦，你是一个903，你是一个。 903。 你还要是一个由真的朝头早六点去到夜晚一点都是讲紧宣传自己品牌或者是赞助商或者是自己私底下湿了脚之后讲的人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摩星靓丝好或者是那段内容里面我真的有几公器私用呢。 我讲一个 真系吓死 我！ 我 不如讲少少客观啲嘅啊，即系我谂虽然即系我而家间公司又唔系好容许我讲嘅，不过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反正都过咗啦。我而家做紧一啲系同天马电影有关嘅工作噶嘛，咁啊即系所以啲贺岁电影全部都即系我会帮手做宣传噶嘛，咁喺各大嘅传媒我哋都会落广告嘅，包括商业电台啦。好啦，大家都知道啱啱过咗个贺岁片，香港港产片。大斗大打出手嘅系边套啦？就系、是、 金鸡 系啦，对黄百鸣嘅呢一个六福喜事。当然仲有个后边嗰扎啦，即系赌咩赌赌神啊、赌侠啊嗰扎赌乜赌物啊嗰扎吓，即系嗰啲都唔大影响啊，都唔大影响。六福喜事咧又喺商台落广告噶、本来我哋就话喂，可唔可以喺上面？啲节目入边，因为我哋都有唔少嘅 广告啦， 同埋我哋亦都有俾钱落广告啦。咁、最弊嘅就系商台嗰个嘅听众群，广告系冇用噶、最主要系咩啊？系个主持人同你讲一两句、或者 up 一啲好 funny 嘅嘢，或者入边倾下偈内容嘅嘢，系嘛？咁就得噶啦嘛。哦， 好困难噶。 边个同你讲？ 广告部啦。 广告部同你讲好困难。 啊 ，DJ 主持就话啊，广告部又唔俾噶。 系咩？佢咁同你讲啊？ 系好多呢啲。 咦？如果咁同你讲咧，咁我又要 share 一件事 啦。咪讲完先啦。 好好好。 排队先啦，系咪？我哋有 lock 噶嘛？呢啲 系 嘛？咁啊，即系好难，好困难噶，真系做唔到噶。咁啊，算啦，你都知即系。咁電影公司冇為咗你一個平台喺度糾糾纏啦，係咪先？咪繼續喺度其他有其他嘅做法啦咁。啊呢邊商我就聽見話我哋唔得噶，哪邊商咧？ 金雞是嘛？ 哇！日日都喺度叫雞嘅喎。 因為佢仲要係嗰幾 晚。 晚 晚叫雞喎。 半個鐘啊嘛，係嘛？ 何止講啊，半個鐘啊！你试下一条红隧塞嗰粒塞够一粒钟，你都仲系听紧啊！ 嗱，咁啊，讲紧啊，君如姐同商台嘅关系密切嘛？ 喂，何止啊，君如姐啊，吓阿海哥咧？ 咁佢不嬲都同商台密切噶嘛？ 即系 唔系？咁但系咧， 即系你明唔明白？即系嗰啲你话俾我听系广告时间。 咁佢唔应该讲得咁样，佢应该讲白啲。阿彭生，你讲 唔系同我讲嘅，我哋都有第啲部门做嘅。 阿咩生啊，阿咩咩啊，诶，你广告费太少啦， 你 俾多啲咯， 你咪一系咁样讲咯， 如果唔系就系话啦，如果你咁样同你讲咧，我就要讲翻一件十三年前嘅事，好唔好啊？想当年，我喺雷霆八八一 商业电台， 雷霆八八一，因为叫做《刑幻首期》同阿雷宇阳一起做节目嘅， 好似有啲印象啊， 做咗一年嘅啦， 十几年前啊， 十三年前， 哦，我都仲系啱啱中学生， 系咪啊？你唔听到都系啱嘅吓，当然咧，我都系觉得就系当年我都唔知点解，好似啲人冇当我做过呢个节目咁，我做咗一年嘅啦，逢星期日嘅夜晚十点做到十二点嘅吓， 应该瞓咗觉嗰啲时间， 可能啊，同埋嗰个时段系啲八八一咧吓，就唔系年轻人时段啦吓，我仲记得当日。好记得有一日我入到嗰个直播室之前，咁我哋嘅监制就收到上边高层嘅 order， 就突然间塞张纸俾我，喂云海啊，高层话要你讲一个类似呢个嘅 topic， 你讲十分钟、十五分钟啊，你同阿雷宇阳喺度吹呢个 topic 啦，嗱，完全唔系我，唔系雷宇阳，唔系我哋嘅 research 要讲嘅吓，我哋都望住张纸，咩事啊？无端做乜要讲啊？好啦，当时。个监制话，因为上头话佢哋落咗广告， 嗯， 所以咧嗰、那个内容咧系某一个电影公司嘅一个卡通片， 嗯， 嘅一个内容，但系咧啱啱咧就楞咗少少灵异嘢，佢唔系全部灵异，佢、就话所以咧希望你讲十五分钟，佢话吓，我话我真系未试过可以咁样无端端伸出纸、叫我同阿雷宇阳讲十五分钟、但系当然啦，因为当时嘅节目咧个主线系阿雷宇阳啊嘛，咁我就问一问阿雷生，我话阿雷生点啊，咁阿雷生话。讲咯，即系我哋都为免咩啦吓， 麻烦 啦，费事麻烦啦，同埋都唔知道上头有啲咩雕，我哋都完全唔知嘅。好啦，咁咧就叫我哋喺个节目度咧吹咗十五分钟关于嗰个 topic 内容，当然冇 mention 到套戏噶吓，系冇 mention 到套电影，但系佢落咗广告喺商台八八一嘅。好啦，咁咧。我哋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好啦，到过咗一个月后，呢件事咧，我而家讲翻出嚟咧，有时都觉得好笑。即系突然间咧，有一日，一个月后啊，咦，我个银行户口咧多咗少少钱喎，系啦，仲要发觉系商台入俾我嘅，咁我又打俾监制，我话咦，我话监制啊，我话呢笔钱系咩嚟噶？佢话哦系啊，因为咧。商台咧，因为嗰次咧就收咗广告商，就原即系嗰个电影公司嘅广告，咁咧就原来咧嗰个 deal 咧就系喺你嘅节目里边咧就用内容咧会继续讲埋呢单嘢，就我就谂下，哦，原来就系嗰个内容，咁咧所以咧就商台咧就 有啲肉金俾翻你， 就系啦，有啲肉金俾翻我嘅，咁我吓，我系啊，原来系有肉金噶，当然啦，400蚊嚟讲咧都算系几好噶啦， 十三年前咯， 十三年前400蚊系嘛？真系冰河，冰河价钱嚟噶， 冰河炸，冰河炸， 冰河炸钱嚟噶，系嘛？咁所以头先如果你话咧，广告里边唔你落咗广告唔俾主持讲咧，我系觉得好离奇，因为我做过，我哎呀，真系变咗金鸡添，大家讲到好似金鸡咁啊！我而家 咪所以咧，即系我即系。我咪纯粹讲个现况出嚟咯，即系呢个我谂诶喺各大传媒又唔会有人讲嘅，系咪先？ 唔系，咁我都系讲事实啫，系嘛？好啦，咁咧 讲紧系2014年嘅贺岁片啊，好新鲜滚热辣噶。 好，算啦吓。咁你哋即系话咩咧？即系话你哋唔够钱咯？ 真系唔知啦，真系唔知啦。 好啦，咁咧就佢不断话我公器私用，咁我就觉得喂大佬，我都系嗰句咧，我真系心即系问心无愧啊，我真系唔知我边忽公器私用啊，即系如果我真系即系嗱，我真心如果佢觉得我公器私用，你都可以夹硬话我揾阿 Moon 上嚟做访问宣传佢个 UFO conference，可能你当我呢个公器私用，我都觉得你夹硬揾到个道理说法。但你讲到我讲六四， 系咪讲我啊？ 唔系啊， 系咪讲我喺度传教咁 啊？唔系啊，佢系讲紧我嗰段嘢被剪嗰段嘢，公器私用嘅讲到明啊。 咁啊，真 系 好难讲嘅喎，嗰段嘢根本 拍马都唔会去到公器私用啦，系咪？好啦，即系咧，佢仲演绎啊，佢话云海。倒翻转头啊！我而家睇翻转头成件事啊，就算我重新嚟过，我嗰段都要剪走你嘅。讲到咁狠嘅， 嗯， 啊，佢系好狠嘅。好啦，咁咧，于是乎咧，佢就继续讲，佢话冇人唔俾你讲嘢，冇人唔俾你讲嘢，冇人唔俾你讲嘢。好啦，佢继续即系重复啦。好啦，之后咧，我唔知系咪鬼拍后尾枕啦吓。佢突然间咧讲完呢三句之后，又加咗句呢句嘢咧，其实当时系令我都心里一沉嘅。佢就讲，佢话冇人唔俾你讲嘢，只不过系有人要我睇紧啲你啫嘛。我当时心里边就重复紧佢嘅，只不过系有人叫我睇紧啲你啫嘛。好啦，嗰刻我就心谂，我问定唔问呢？好啦，我当时就谂住唔问啦。即是说我问那个是哪个你又未必会讲的。如果我问你讲我又觉得。 成件事已经不好玩 了。了不靓了成件事。 成件事已经不是我们心目中即想要的那个环境了。 而我呢当时呢我决定不问的时候呢我又将四年前呢当日林若玲邀请我去做摩星岭四号的时候我跟你之间在那个房的时候那番对话呢我就 recall 回了因为为什么呢当日我还记得我很清楚我未开的节目我还问林若玲我说嗱你知道我性格你都知道我讲的内容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 guarantee,我所有的节目我乜都讲得乜嘢内容都讲得。即係林若玲当年四年前啊讲緊即係而家个五年前啊佢就讲到好清楚话得。 我在场㗎。 係呀你乜都讲得。之后呢我仲补充咗一句㗎我话系咪即係话我个节目我就算新城同港台都讲得。佢话得你可以讲。咁清楚我唔係讲緊我冇问清楚我冇傾清楚我先开呢个节目㗎。我係傾晒我係乜都讲得唔会剪走我嘢㗎。好啦。咁你到头嚟你四年后竟然话俾我听你剪走完我之余仲要唔通知我。事前唔通知事后唔通知仲要我打俾你嘅时候你话我恭喜私用。之后就话你有人其实叫我睇緊啲你。我其实嗰阵时咧，我已经唔系好嬲啦，系嗰个感觉系，哇 ，ridiculous 啦 ，ridiculous 喎、啊，好啦，咁但系咧个位咧，我当时都心谂，我原谅佢嘅，因为我心谂你又做作为即系高层啦，商台嘅高层，佢你又要话事，你个老婆又快生第二胎，你又唔可以冇一份工，即系难道有人叫你做一啲嘢，或者人个时代唔同咗吓？个时代唔同咗啦，而家睇起十三楼啦。 四年前，四年后，好嘛？ 咦，睇嚟你唔好明白我 get 喎。好啦，唔紧要，即系你而家好少睇电视。咁咧，咁我觉得我会宽恕。好啦，咁而咧，我当时咧，我就纯粹咧，就我仲即系我仲同佢讲，我话我仲同佢讲解释。我 十三楼我点会唔知啫？都炸咗啦。 咩啊？睇嚟你真系 睇嚟你都冇追嗰集，真系。 咩啊？我唔系讲紧半途、啊，我系讲紧时代广场嗰个广告、 啊。我睇， 哎呀，你真系好背啊！真系，唉，真系。嗱，睇下阿祖真系背到咁。 你近排真系好弹， 点做全 都睇埋。 半途系我爸喺度开啊，佢而家追半途啊，我喺个房度写紧稿，佢大大声喺度讲啊。你做李思琪，原来你喺度咧，呃紧我。我不知几想装下李思琪又发火个样系点样。 哎呀，李思琪真 系 好啊， 系嘛，做咗四次阿陈展鹏阿妈噶啦，仲做落去啊，不契咗佢算啦。 我谂契咗。 系啦，好啦，咁咧就系啦，去到嗰个位咧，我就同阿 Wiley 咧，我就讲翻星期六嗰日嘅经验同埋心情。我仲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道 我因为嗰阵时咧，我想同佢表达嘅就系话，我嗰日嘅心情几失望，同埋几唔高兴就系、是，我甚至我俾人剪完，我唔知情之余，仲要我打俾阿 Donald 嘅时候，我话你知唔知佢同我讲乜啊？即系我真系咁问佢啊，我问阿 Wiley。咁我当时心理上个谂法系咩咧？因为当时点解我要咁同阿 Wiley 讲咧？因为我认为阿 Donald 喺个星期六晚深夜突然间话我离题啊，你离题啊，你离题啊嗰啲咧，我就有啲揣摩紧。你究竟是话我嚟咩题呢、究竟是不是你觉得我魔星两四号头嗰半个钟头经常讲咗啲唔系正题嘅嘢、你话我嚟题呢系咪？于是乎我就想问阿 Wiley、或者唔系叫想问阿 Wiley， 即系我就想同阿 Wiley 讲话，你知唔知道呢句唔系问题嚟噶嘛？话你知唔知道阿 Donald 同我讲乜啊？咁点解我会咁问呢？好啦，呢、這个故事咧，我就从来都冇人同人讲过嘅、我亦都咧冇同阿祖讲过嘅、我就要讲翻嗰个真相嘅背景啦。咁点解我会问呢一句说话咧？就是、因为咧，我哋喺开魔星岭四号嗰阵时咧，其实我同阿 Wiley 系有个 deal 嘅。 嗯，咩嚟嘅咧？ 个雕系咩咧？其实一路以嚟咧，我收紧商台嘅主持费咧，我系收紧个半钟嘅主持费嘅。 嗯， 我冇同你讲过嘅吓。点解咧？因为商台话冇 budget。 嗯， 所以咧，我一路都系收紧个半钟嘅主持费。 嗯， 咁啊 ，Wiley 咧就同我讲，不如我俾埋个半个钟你，但系你头嗰半个钟你自己讲乜都得，讲你自己生活其他嘢，而入正题就半个钟头后啦。而我係甚至 on air 我都冇講過嘅、我連阿祖我都呃埋嘅嚇，我都冇同你講過嘅、所以點解我經常會頭嗰半個鐘我會乜都講咧？因為其實呢個係我同阿 Wiley 嘅 deal 嚟嘅 ，hidden deal 嚟嘅 ，hidden deal 嚟嘅、我收緊個半鐘頭錢嘅，但我幫你做緊兩個鐘頭節目嚇、我唔介意啦，係咪？好啦，咁於是乎我就想同阿 Wiley 講，我話你知唔知阿 Donald 話我乜啊？即係話我原本嗰個 hidden 嘅諗法就係話阿 Donald 都唔知道我同你有個 deal。佢就覺得我喺度離題，係、咪？好啦，點知阿 Wiley 咧就突然間，佢以為我問緊佢，佢、就突然間自己爆嚇，我知啊，佢同我講啊。嗱，後來我先知，原來佢私底下咧講緊阿 Donald 私底下咧係會同阿 Wiley 開會討論我哋嘅魔星嶺四號嘅內容，唔係直接同我講嚇，咁、先令我更加震驚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哦，原來 Donald 係咁有趣嘅呢、這個高層嚇、好啦。佢就阿 Wiley 就同我讲，佢话我知啊，佢话你无厘拉废啊嘛啲节目，哇！咁当时咧我就晴天霹雳啦，我就因为当时我只系谂阿 Donald 喺个电话度话我离题，原来咧呢、這个人咧私底下就同我个老细咧就话我个节目无厘拉废，咁你明唔明嗰个 hurt 嘅点喺边啊？我就当时心里一沉。唔系啊嘛，原来我十年嚟当你老友，你背住我当住我老细面踩我个节目，仲要话我节目无厘拉废，咁你话系咪好震惊啊？你真系老好难令到我唔震惊喎、成件事，即系我成日觉得吓。得得得得嗱，而当时我嗰个脑里边飘出啲咩印象咧，就系、是。我咧 希特拉啊， 唔系啊，我就飘出就系话，我真系当 Donald 系朋友啊嘛。于是乎咧，我每一次咧，当我有好多嘅 event 嘅公司或者公关公司嘅朋友打俾我，去问我有啲咩人介绍去做司仪嘅时候咧，即系我都有人证嘅。我差唔多每一次都话揾 Donald 啦，我话 Donald 啦，我话你想唔想帮我俾个电话你同佢倾倾，揾 Donald 做呢个司仪啦，揾嗰个做我差唔多每次咧。我都同人讲，你揾 Donald 做司仪啦。原来我背后咧就帮佢去拎 up 人做司仪咧，佢背后咧就当住我老细面就踩我。咁你明唔明嗰下我直情觉得，哇，好劲喎！嗱，嗰一刻咧，我先至开始觉得 Donald 原来真系我认识错误吓。但系嗰刻都未绝交嘅，吓、嗰刻我净系谂住，哇，咁惊嘅，系、咯，人性嘅丑恶，原来我今日先第一次见到喺我浸亲嘅朋友身上发生。好啦，到讲到后嚟，我哋都冇乜可以倾到啦。咁我就要收线嘅时候咧，咁啊 Wiley 就讲咗一句说话，嗰句说话咧都系导致我决定要离开嘅。吓、点解咧？佢就讲得好清楚，佢就话：阿云海，嗱，我唔调高四个 key 啦，佢自己调高。我哋嚟紧 不如我哋三个出嚟倾清楚。佢讲紧我哋三个系我、佢同埋 Donald 吓，三个出嚟倾清楚你嘅节目以后点样俾人剪，剪完点通知你。呢个系 NQ。咁我听完我就只系答咗一句，我好温文咁讲，我好啊，搵日啦。我唔闹人其实系最串嘅，坦白讲，我好啊。 佢个 NQ 你就动 Q 啦， 系啦，我话搵日啦，咁我就收线啦。咁我就收完线，我就用咗半个钟头去谂翻成个 conversation。咁我话我冇误会啫，嗬，我冇多谂啫，嗬，我冇误会咗佢嘅言语啫。啊，成件事都好肯定地，佢决定 cut 我，佢觉得嗰段嘢系公器私用，当然我觉得系一个藉口啦，吓。之后仲要俾我知道，原来喺背后有人叫佢睇紧啲我。之后咧，原来我个好朋友咧就背后就督我背脊，即系好惊嘅。你明成件事，仲要临尾就俾个 NQ 我，以后都要 cut 你噶啦。即系个说法咪就咁意思啫嘛，系嘛？哇！咁我话咁即系得两个选择嘅啫，一个选择就系好啊，咁咪倾清楚我点妥协咯，系嘛？ 被强奸啦， 系啦，点样以后点妥协咯？第二就系咁，你只系可以唔做嘅啫，系嘛？咁我都系嗰句。咁你俾住我呢个性格，我都不能即系冇选择噶啦，系嘛？我都只能够唔做嘅啫，系嘛？咁我过咗半个钟度，咁咧于是乎咧就我就用 WhatsApp 打咗成段嘢，咁我就话啦，我话咧碍于咧我同阿 Wiley 都倾咗一长时间啦，咁我话咧我系咁写嘅，我话咧碍于咧喺短时间内咧。我所有嘅節目內容咧，我都會係離題嘅啦。我都冇用無釐拉費呢個字，因為我唔想俾阿 Donald 知道我知道咗佢喺背後話我無釐拉費嚇。我就話都係離題嘅啦，同埋亦都避免不了離題。而亦都咧喺未來嘅日子裏邊，我都會公器私用嘅啦。既然你咁樣都話我公器私用，好咁我話我都一定會公器私用嘅啦。所以咧，我已經唔可以再做落去嘅啦。咁啊，希望咧而家咧就同商台咧就請辭啦。咁啊，將呢段嘢咧 send 咗俾阿林若玲啦、阿 Donald 啦同埋阿 German。好啦，我就等下有冇 feedback 先。咁我都要等下噶，系嘛？即系如果我心谂阿 Donald 真系当我系朋友嘅话，我谂佢都会 ring 个 call 俾我问下嘅吓。好啦，冇反应。咁我就再等，冇反应。我足足等咗一个钟噶。一个钟啊！点解我等一个钟？我要决定咧，因为我想如果我要咁做嘅话咧，咁应该如无意外咧，好肯定咁就商台公关部要出嘢噶啦，出啲新闻稿噶啦，系咪？一定有人会问噶啦嘛。咁于是乎咧，我要趁点半之前咧，要正式。咁我等咗一个钟头都冇人有 feedback， 咁我即系话你都认同我辞职啦，系嘛？即系你连挽留嗰个动机都冇啦，系嘛？好啦，其实我都唔系想佢挽留嘅，我只系想有冇朋友嘅角色可以同我讲下嘢，都冇啦。咁话 OK， 咁啊将我辞职嘅消息咧就摆上个 Facebook 啦。 咁啊摆你嗰阵时你都问咗我噶啦，已经。咁我都话好啊，唔做啦， 系啦，冇错啦，我记得我 call 咗你添。好啦，咁啊，唔系一阵临尾先赞你啊嘛，你唔好嚟个咁大嘅 环境。唔系，我系嗰刻，我系嗰刻听嘅时候，我都谂紧，即系根本就冇乜好。 唔系，咁啊嗱，我原本个 NQ 谂住喺呢度用嘅，咁啊而家我讲埋佢啦。唔系，因为咧都要赞下阿祖嘅，因为咧某个程度上，我问完佢话我走噶啦，我话咧嗱。我当时我记得咁问你嘅，我话你走唔走咧？你决定，因为某个程度上你同阿陈生都熟噶嘛，系嘛？你要留喺商台做另一个节目，其实好容易嘅。咁我话你自己决定留唔留啦。OK， 但系当时当然你都话唔留啦，咁样。咁嗱，所以你都你班真阿祖嘅听众，你都要俾少少 credit 阿祖。阿祖咧系可以妥协留喺商台继续做落去嘅。如果为咗你嘅话吓，但阿祖都。憤然跟我一起走， 我都幾瀟灑噶啩！ 哎，真係瀟灑啦，瀟灑哥添啦你。好啦，咁於是乎咧，咁就喺成件事裏邊咧，就大家走啦。好啦，咁咧都話啦，我擺上 Facebook 冇耐，決定咗啦。咁啊，當然啦，商台903嘅第一把交椅嘅 Lisa 就打嚟啦嚇，咁就問：哎呀，你做咩咁衝動啊？咁樣好啦。咁當然所有嘅內容咧，我唔長談啦，但係咧，我亦都可以。我可以俾翻个 credit 阿 Lisa 嘅，点解咧？喺成件事上咧，因为 cut 我节目嗰个唔系 Lisa， 系阿 Wiley。咁而我走嗰阵时咧，即系决定劈炮同阿 Wiley 倾嘅时咧，阿 Lisa 亦都唔在场。 咁啊 ，Lisa 亦都好震惊，点解我无端劈炮？好啦，所以咧喺嗰个对话里边咧，我同佢倾咗大概20分钟到啦。咁、都要 make 翻一个 deal 就系，因为我劈炮啦，咁佢都要决定要，因为我已经 announce 啦嘛，所以佢要出一个新闻稿嘅，同埋佢要我希望会唔会好睇啲，临尾都做翻 last 一个节目。咁亦都佢话，不如你做翻个 last 节目，完咗佢之后，佢唔介意我做 live， 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冇嗰个风险噶嘛，即系如果佢认为呢个节目主持人癫嘅。你臨尾嗰集死都唔會俾你做 live 啦，係咪？點知會唔會亂講嘢？但係大家有聽到啦，我同阿祖係完全一句相同嘅 bad mouth 我都點冇講嘅，因為我哋大家尊重大家嚇。咁、但係喺成個 conversation 裏邊咧，我可以同大家好肯定同大家講，阿 Lisa 係講得好有人性嘅嚇、即係佢冇講出我視為嗰兩位朋友講嗰啲説話嘅、甚至我亦都好坦白同大家講，我當時我都同阿 Lisa 講，我話我好氣憤。我话我都要同阿 Lisa 讲，我话阿 Donald 嗰晚同我讲咗啲乜，做咗啲乜，到后来我话啱啱下昼阿 Wiley 同我讲咗啲乜，佢我仲要同阿 Lisa 讲，我话阿 Wiley 仲话我 cut 咗我段嘢系因为嗰段嘢公器私用，而阿 Lisa 咧系第一时间同我讲，嗱你有人话佢做戏又好咩都好啦，起码成件事佢同我讲就话云海，我觉得你冇公器私用嘅，我觉得佢咁样讲系过分嘅。你点都唔可能喺呢件事上，呢件事上你会有公器私用嘅，系啦，有公器私用嘅。咁我都几锯噶，大佬，即系 Lisa 做咗传媒几多年啊？ 唔系，同埋事实上，就算即系我相信大家即系睇翻之前啊，我哋阿云海都有曾经讲过嗰段嘅内容系啲乜嘢，系讲紧一个真系一个机构嘅 两个机构嘅事件嚟嘅，亦都系关于六四嘅，你记得吓、好啦。咁我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成件事咧，我觉得最令我好不可思议嘅系，点会谂到最拉尾系阿 Lisa 会讲得最好人性、最有说话嚟同我打完抢嗰个人，竟然系佢咧吓？而我当两个好朋友，嗰两个好朋友咁样嚟动我咧吓？咁好啦，唉，原来讲呢啲都讲成集都未讲完啦。今日一定要读第五 part 啦，因为咧，我第五 part 就讲我后来发生一件事，我要决定同阿 Donald 绝交嘅。点解咧？就系 Lisa 讲完之后出埋新闻稿发生嘅事啦。好啦，而家听第十首啦，叫《让我等》啊 ，featuring 呢个咖啡因公园，让我等一等。 等等，孤单的人一生，微风的下半生，他原因的战争，天却了他伤悲，你会否当他是情人？最近你条木最有水脆，见你倾一倾到两三点又句句吐苦水，离路尾见佢嗨口嗨面，但我冇嘢教佢，费事扮嘅我咪当冇事嗌小句。我最多幽默高人，因为你系太子女，离路母无点屌鸠你，我咪屌鸠佢。太衰，目标一玩厌就劈开去。我那弱小的心点样撑下去？让我等，让我等，让我孤单的等一生。人若你敢劈了他双脚，你会否供他下半生？你爱他，垃圾原因，为靠他得到的赞助。有一天。相比你会否当佢是情人？ 你话冇讲过，系个啰，系个好卵苦，没要你插鸠我，我为夜晚插你，咪费尽事在啰嗦。我最多有乜高人，因为你系太子女，你老母无点屌鸠你，我咪屌鸠佢。你太衰，目标一玩厌就劈开去，叫我等，若我真心爱下去，让我等，让我等，让我孤单的等一生人。若你敢劈了他双脚，你会否攻得下半生？你爱他，垃圾原因，为靠他得到的赞颂。有一天锯了他双臂，你会否当佢系情人？锯他双臂，锯他双脚。情人。